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31集。柳十三莫名其妙的道： 你忙吧，我搬家那也是乔迁之喜。 蓝河叹了口气，这脑子的确是不太行。老白嘻嘻道： 嘿嘿，是是，乔迁之喜。 柳十三不了解新时代，估计也想不到还有这么阴阳怪气的鬼，愣是没反应过来自己刚才被占了个大便宜。不过柳十三虽然不太聪明，却有着仙家的直觉，看老白这么笑，眯眼问道： 你到底什么意思？ 老白装傻： 什么，不就是乔迁之喜吗？哎呀，之前说错了。 是吗？ 蓝河看到柳十三以人形吐出长长的蛇信，当时就有点不自在，挪开了目光，却见老白也把舌头吐了出来，挂在胸前，大有难道只有你会吐舌头之感吗？柳十三大怒：岂有此理，蛇信也吐出来不收了，难道无常的舌头还能比蛇长？蓝河不可思议的道： 你们俩能不能把舌头收起来？ 真是又恶心又幼稚。老白撇了撇嘴，把舌头收了回去。宋福潭多少猜到了老白的想法，施施然道： 不是弄脏，也不能算乔迁，现在的决定是柳十三镇守中央镇武桥，以免有丧心病狂的歹徒打镇武的主意。但是因为镇武桥还未完全竣工，他就想来赶斋看剧，压根没供奉他。 老白恍然大悟，也没有那么阴阳怪气了。他小声和蓝河咬耳朵： 早说嘛，我以为多了个分家产的，原来是个干儿子。 蓝河无语，他不想看老白了，实在太不孝了。老白知道柳十三顶多只能算个干儿子后，虽然没正式进门，但都要赶斋了，怎么样也算个干的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反正对他的威胁都没有那么大，他轻松很多。 我送您回去。 老白一伸手做了个引路的手势： 请。 蓝河和宋福潭走在前面，柳十三经过的时候，老白的死人脸上又露出了一个真诚的笑容： 你也请老四。 柳十三说道： 你是不是有病？本龙排行13。 他拂袖而去。胡七十九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哥哥笑了起来，他就说柳门脑子不行喽。蓝河忍不住了，问他： 你高兴什么？你看老白是把你排第一吗？ 胡七十九没说话。柳十三上蓝河家认了门，也没被老白针对，因为老白没空，胡七十九一直在找他的茬。 本龙且在外面那棵树上休息，明日说好的香还有那个什么手机要给我。 柳十三说道： 我明天直接上街买。蓝河说：但是这样的手机只能买一个，除了你之外胡七十九还要玩游戏呢，所以和香一样你们得共用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太沉迷玩乐。 都不需要问胡七十九，蓝河都想到了如果只给柳十三买，胡七十九会闹事的。但是他又不想胡七十九沉迷网络，这家伙本来就是满嘴胡言妄语了，还经常输痘痘。柳十三不屑地笑了： 本龙岂会，当年宫中唱戏本龙只看半晚。 那就好， 蓝河明天晚上才会回族里，但现在已经晚了， 睡了。 你要注意一下，不要被居民看到就行，不然又该有人来抓你了。他无视了老白和胡七十九，目送柳十三爬到楼下的树上。白五回财神楼，又看着宋福潭今晚打了一架，还挺刺激的，搞得现在还有些兴奋。宋福潭也看着蓝河， 不知是否有同感。 我今天就不走了。 蓝河没说话，宋福坦想到蓝河穿朱砂色的判官服，忍不住亲了亲他的嘴角。 好吗？ 他咳嗽了一声。 也行啊，那你关灯呗。 宋福坦顺手关了客厅的灯，还在玄关处吵架的胡七十九和老白一下陷入了黑暗，但一点也不受影响，一个故意挑刺，另一个莫名其妙，但也不想输啊。以此争吵声为 BGM， 蓝河和宋福坦很习惯，像什么也听不到一样的进了主卧，把门也关上。蓝河做梦都觉得自己在洗手，冷水洗着右手，特别冰，洗久了总觉得像冲进了骨头缝里一样。他迷迷糊糊，忍不住把手收了回来，塞进宋福坦的怀里。宋福坦也是半梦半醒，捏住了蓝河凉凉的手，往怀里拢了拢。 怎么这么冰啊？ 蓝河无意识地回答， 不知道。 脖子后一凉，这下蓝河直接一个机灵醒过来，睁开眼转头一看，就见白武正蹲在床边冲他吹气。他心脏猛地一缩，差点撅过去。蓝河一下坐了起来。 我就说怎么凉飕飕的，你干什么？吹多久了？ 白武扶了扶眼镜，身体还晃了两下。 早上起来十分不安，就来给孙家吹点财气。 胡说八道，都快站不住了，你是不是蹲半夜了？ 蓝河无语道。 快出去出去出去。 白武委屈地说，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给小宋吹，可是他睡在里侧，而且一直抱着你，我不方便啊。 蓝河脸都红了。 你别说了，你出去。 白武一步三回头地出去了。蓝河崩溃地往回躺，宋其云还质疑他们俩，也不看看他俩住着些什么。他就是想经常和宋福坦做点坏事，有这个空间吗？宋福坦把他给圈了回来。 过来，多睡会儿吧。啊，睡不着了。 蓝河叹了口气，拿起手机回起微信来。昨晚得了奖，好多亲朋好友发来祝贺，包括龙老师，他都没有来得及回。等一一回复之后，蓝河也彻底清醒了。 哎，你也起来吧，别让胡七十九发现你睡的不是飘窗，不然他又要撒泼了。 宋福坦没说话，蓝河出了主卧，才转到客厅，就看到老白和胡七十九坐在玄关处的地上，老白一脸生无可恋。蓝河说， 你怎么还没走啊？ 老白虚弱地给他展示胡七十九的爪子勾着他的衣服。 哎呀，他不让我走。 胡七十九梗着脖子道， 就不， 除非老白承认他是老大。两人继续辩论了起来，只是语速慢了很多，有一句没一句的。 你们公司都快倒闭了， 难道妙感山香火就很旺吗？ 比的是这个吗？我年纪也比你大。 闹啊，你有本事去和胡大姑娘闹去呀。 蓝河面无表情地转身，抽了一把香出来，又把胡七十九、白武和老白的饭盆拿出来，咣当一声放在地上。胡七十九耳朵一动，放开了老白。 哼，吃饭了。 蓝河又把柳十三喊上来，也分了他一个不锈钢饭盆。柳十三倒没什么意见，甚至觉得这做得十分精细，虽然简洁，但用料和工艺不简单，配得上他的身份。因为他们太闹腾了，蓝河扶着腰，一人只分了一根香。 哎呀，你们先吃，我出去给柳十三买手机。 宋福坦开车把蓝河送到附近的商场，自己则去拍卖行了。反正离得不太远，他们之间的勾魂锁长度还够，他是打算给窦春庭找一下还有没有钟馗画。到了中午，宋福坦才回去。一进门，宋福坦就看到柳十三大模大样地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个硕大的老年机，开着外放看《清梦几何》， 音量和它的设计很匹配，从喇叭到按键字体都巨大，难以忽视。宋福坛心疼地看着蓝河， 你也没必要这么省，窦春宁的画不用你赔， 且不说江河道长他们还答应报销，再怎么他也会负责的。看到蓝河买手机都不舍得用钱了，宋福坛都后悔自己没和蓝河一起去商场。蓝河神情恍惚地道， 不是这样，这个手机是他们非要的，我问了要求，他们就说要字巨大，音量要巨大，而且续航要特别久，那只能买老年机啊。 宋福坛这才安心。 哦，这样啊， 那倒可以理解。蓝河说， 就是。 他看了白武一眼，白武挺胸抬头。宋福坛问道， 怎么了？ 蓝河把手机给宋福坛看，是这样的。蓝河戴着口罩去商场挑选手机，买了之后售后员就说今天商场周年大庆，买东西达到一定金额都有机会抽奖，柜台付款的时候蓝河顺手就抽了。他也是忘了，昨晚才被白武吹了一晚上的财气，结果拿出来一看，直接中了特等奖。柜员的眼睛也快掉出来了，这才上午，也就是说奖券都才放进去没多久，活动刚开始也就几个小时，蓝河就直接把特等奖给抽走了。这里的特等奖是价值大约20多万的车，某汽车公司新推出的家用车型。蓝河都傻了，他倒是有驾照，但是最近才满足摇号资格，所以一直没买车。反正长时间待在剧组，现在又能坐宋福坛的车，好久也没有想过这回事儿了。谁知道一下就抽了辆车，接着人家商场的人就想和蓝河合影啊，蓝河有点犹豫之际已经被粉丝给认出来了，彻底没法瞒了，只能摘了口罩。商场总经理本来还挺纳闷，这怎么就抽走了呢？早知道晚点放特等奖了，他们也是大型连锁商场了，不作假，但是要考虑活动效果呀。谁知道这抽到奖的居然是昨晚才得了奖的蓝河，他一下从纳闷变成了狂喜，这不是免费的宣传和业绩吗？值了。全商场都轰动了，还不断有人赶过来说蓝河来了，还中奖了，从店员到客人纷纷围观拍照。蓝河就这么轰轰烈烈的登记，约好之后拿证件过来提车，还有人问他会不会开车，蓝河喃喃说会，等摇到号就能开了。他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，以他现在的运气应该能轻而易举地摇到吧。总之蓝河给宋福堂看的就是他中奖的新闻，以现在的传播速度，蓝河中奖的消息早已经上了热搜了，广大群众连他买的是老年机的信息都已经知道了，网友疯狂感叹，大喊欧皇，不但欧皇还特别接地气啊！得奖第二天疑似自己去商场给家人买老年机，结果又中了汽车，可谓是奖上加奖啊。尤其是这个时候还有剧组的人出来艳羡地表示，当初在组里蓝河就是出了名的手气绝佳，斗地主从来没输过，抢红包也是最多的。至于品牌方当然也少不了调侃，大家笑称麻烦汽车品牌和手机品牌都把广告费结一下。手机品牌也就罢了，反应比较慢，毕竟他们那款手机主打的是老年市场，官博运营也不是特别上心。但是那辆车的官博反应速度确实挺快的，这本来就是他们要力推的一款新车型，这波热度简直从天而降，哪有不顺水推舟的道理，发了张新车的宣传图。害羞恭喜金百合奖得主蓝河喜提新车，太有缘了，大家别急，小博已经让同事去联系一下合作的事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好，这就是现成的广告素材啊，还是给家人买手机时抽到的，这不主打的家用车吗？ 到底谁抽谁啊？蓝河抽车还是车抽代言人啊？ 哦，老哥，突然喜提新广告吗？真是实力与运气并存啊。 那请问老年机呢？有生之年能看到蓝河代言老年机吗？ 笑死，代言老年手机可还行，定位完全不符合吧， 不过他们手机还有其他款式呢，有机会吗？ 我去，这真的不是你们的套路吗？不会早就定好了吧？ 虽然有商场工作人员和汽车品牌方的人爆料完全是巧合，但也难免会有人猜测这是早就谈好的合作，巧妙地宣传了一波而已。但大家玩梗玩得开心，真相如何还真无伤大雅。宋福谈看下来都笑了， 哎，我陪你去提车。 这一天之内不但喜提新子，还喜提新车，甚至可以有推广费拿。蓝河摸了摸鼻子， 好。 白武暗道， 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哦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